在地里辛苦劳作近一个月，刚长出的棉花苗却遇到了台风。 雨还没停就跑到地里去看，已经水全部都灌满了，赶快跑到排水沟的地方跳下去，之后直接就快把自己快淹住了，钻下去然后把水排掉。 地点设置成功。 经过几代人的心血浇灌，曾经的直棉禁区朵朵棉桃绽放笑脸，如今农业机械化已成为兵团大农业的标志。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播种机、植保无人机、采棉打包机，春播秋收时，棉田里穿梭劳作的棉农已被大型农机代替。这一切是兵团人不断开拓进取的真实写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党校屯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罗丽华。 兵团事业是白手起家发展起来的，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是我们兵团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啊，在兵团人手中，在这种精神的鞭策下，都成了现实。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本台消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中联办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香港展映活动昨天在香港全面启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等在启动仪式上分别发表致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充分发挥宣传报道主力军压舱石作用，现场直播庆祝大会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创作及录制播出文艺演出《伟大征程》，首轮相关报道跨媒体总触达人次超112亿人次，创下多项传播记录。同时，总台推出电视剧《觉醒年代》《大决战》《跨过鸭绿江》和专题片《敢叫日月换新天》等一批大剧大作，在海内外得到广泛赞誉。香港电台下属电视频道香港无线电视台、香港有线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昨天起以普通话和粤语陆续播出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的系列精品节目。 本台消息，针对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多点发生态势，各地各部门强化防控举措，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江苏扬州主城区昨天启动第五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并将广陵区和涵江区的8个区域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江苏卫健委统筹全省医疗资源，截至昨天0点，已调派4050人支援扬州疫情处置工作。 截至昨晚6点，河南郑州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已基本结束，累计采样1204.61万人，检测834.19万人，尚未检出异常结果。在对隔离点重点人员检测时，检出阳性3例。自今天14点开始，郑州将在市域内开展重点人群核酸检测，计划今天24点完成采样工作。郑州已经成立防疫消杀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指挥统筹协调全市防疫消杀工作。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进口冷链食品防疫是首都食品领域防疫重点。目前北京市全面推广使用北京冷链追溯平台，实现进口冷链食品来源可溯、去向可追。 湖南张家界要求全员核酸检测，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要求全市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要根据不同患者的医疗需求进行分类救治。对于极危重症含发热患者，应当及时有效救治，不得推诿拒诊。 海南海口严守空港海港通道，要求进出港旅客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8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1例，本土病例94例，河南41例，江苏38例，湖南12例，湖北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9例，其中境外输入31例，本土8例，河南4例，湖北4例。 截至8月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亿8252万5千剂次。 西部联合2021演习昨天上午在宁夏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正式拉开帷幕。总台央广记者王瑞涛报道。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上将担任演习总导演，出席演习开始仪式，并宣布演习开始命令。 我宣布西部联合2021演习现在开始。 演习开始仪式上，中俄两军参演官兵按作战编程编组13个地面方队、2个空中梯队接受沙场检阅。随后，中俄双方指挥员分别致辞。联合指挥部指挥员、西部战区中将副司令员刘小武： 此次演习旨在拓展中俄两军联合反恐作战领域深度，展示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实力。 联合指挥部副指挥员、俄军东部军区中将副司令诺苏列夫： 衷心祝愿参演两国官兵在演习中展现高超的军事技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这次演习以联合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为课题，区分联合筹划、陆上进攻两个阶段组织实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战略战役训练局局长韩林： 在参演兵力上体现新力量、新装备，运用无人化、立体化、智能化等新质新域力量，研发运用了中俄专用的指挥信息系统，采取饱和式火力突击、纵深空机降扼要、无人机蜂群突击等战法样式，探索实践及时聚优、多域联动、速决制胜的作战行动方法。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为表彰我国青少年运动员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昨天作出决定，授予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两个青年集体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授予杨倩、侯智慧等39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最后一批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昨天回国，他们正按要求做好回国隔离疫情防控和隔离训练工作，为顺利参加全运会做准备。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昨天表示，广东今年上半年工业投资快速增长，6年来首次反超固定资产投资，显示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发生变化，更多依靠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预测，黑龙江干流中下游乌云至中兴江段将于12号至15号出现洪峰，同江至东吉江段将于16号至20号出现洪峰。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近日 CGTN 智库在 YouTube、 推特、脸书、接触网和微博、微信上进行新冠病毒溯源相关问题民意调查并发布报告。7月26号发布的民调显示，参与投票的全球网民 80% 认为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已经被政治化。7月30号发布的民调则显示 83.1% 的网民赞成对美国展开调查。截至目前，有关 CGTN 智库民调的报道已累计获得全球2600多万网友的关注，超过28万网友用多种语言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各国网民普遍认为病毒溯源应该在多国多地展开。还有许多网友表达了对美国的不信任和不满，主要表现在批评美国在面对国内外问题时采取双重标准，在病毒溯源问题上表现出的偏执和政治操弄，以及疫情爆发后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行为有增无减等方面。 CGTN 智库调查发现，网友互动中出现较多的关键词是政治压力、美国制裁、媒体控制、歧视、阻止中国发展。虽然身处地球上各个不同的角落， 参与调查的各国网民却迅速地达成了共识，他们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一样的心声：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没有解决大流行的控制问题，这是掩盖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的愚蠢无益的政治策略。 本台消息，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研究报告昨天发布，报告认为病毒和人祸双重打击之下，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至今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而美国政府在疫情防控、溯源调查等多方面反科学、反常识，使其成为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的直接原因。这份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泰和智库、海国图志研究院联合研究并发布，也是全球首份揭露美国抗疫真相的智库报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文介绍， 我们通过五个部分分别是为胆争不为生命，从方法论上讲美国的反科学反常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呢，也讲述了美国的制度的目前在抗疫层面上制度的失灵，以及在疫情期的时候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并且最后一部分我们讲述到美国目前正在抗疫的进程呢，正在破坏全球的团结抗疫。 报告指出，在国际上，美国是病毒扩散国、疫情源头嫌疑国和全球抗疫破坏国，美国对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疫情爆发后，依然有2000多万美国公民出国，同时美国奉行疫苗民族主义，对外出口新冠疫苗仅占美国疫苗产量的不到1%。除了拒绝国际疫苗合作，美国还大搞溯源恐怖主义和对他国的有罪推定，并以退群再入群的行为扰乱国际抗疫秩序。报告还质疑，美国在2019年下半年爆发的所谓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是否就是新冠肺炎，德特里克堡以及美国其他生物实验室究竟在开展何种研究，这些都是新冠病毒溯源中理应得到解答的疑问，但美国政府一直在掩盖。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260万8306例，死亡病例达到429万3591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906688例，死亡617211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48708例，新增死亡病例395例。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9号说，塔利班已攻占北部萨曼干省首府艾巴克市。自美国军队5月1号开始撤离阿富汗以来，这已是塔利班宣布攻占的第6个省会城市。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9号发布报告称，在未来几十年里，全球所有地区都将面临气候变化加剧的考验，暖季将变得更长，冷季将更短，同时极端高温等极端天气将变得更加频繁，对农业和人体健康带来更大挑战。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郑兰、李浩、郭鹏，主播魏东林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